消息闪动，蓝和翻开一看，是车前子发来的一个微笑。蓝和蓝的和这家伙多话，角色一番，立刻朝着车前子那边冲了过去。把握十足的车前子一点也不慌张，并不上来迎敌，一边徐徐后退，一边看着其他三人继续靠拢上来。蓝和也是时时留意着左右。 说三两下把车前子解决掉，他也确实没有这个信心。那三人距离都是不远，神枪手一直在攻击牵制，车前子稍稍拖他一下，围上来立刻死定。车前子显然也明白这点，退也只是拖拖时间，根本就不是想一直和蓝河保持距离。眼看三位同伴接近，也就停止了倒退。 开始挥舞着手中的扫把，把水流搅和得乱七八糟。蓝河这气势汹汹冲了半天，临到近处却不上前攻击，突然方向一转，角色一沉，就朝着更深的方向游了去。车前子见状，连忙就是扔下一个熔岩烧瓶。这熔岩烧瓶在陆地上使用，碎开是在平地铺开一片火海。 到了这水中使用，却又是另一番景象。瓶中碎开流出的熔岩，并无法把水点燃，却是不断的蒸发湖水，翻出气泡，同时又被水流打散，飘飘浮浮的到处都是，像是垃圾一样污染了一团水域。玩家的角色此时只要触到这些并无火光的熔岩，一样会受到伤害。 蓝河当然是清楚这一点的，不过凭他的技术，想在水中穿过这团水域，却不碰到这些四散的熔岩，实在是为难他了。蓝河也不想因为这一阻拦耽误时间，索性就是硬顶着伤害，直接朝着这团看起来肮脏至极的水域中冲去。车前子扔完熔岩烧瓶，早已经游下追击。 自己放的技能对自己自然是全无伤害。看蓝河顶着伤害冲进那团水域，挥臂一抖，一个暗夜斗篷甩了出去，想将蓝河困上一困。但蓝河又哪里是一味的跑路啊？车前子的举动他也是时时在盯着的。看到车前子追来，他冲进那水域同时已经出了技能。 车前子这才刚刚甩出斗篷，就见一道剑光从那团水域中甩了出来，再想躲闪却已经迟了，被这拔刀斩的剑气斩了个正着，在水中也是接连翻了几个跟头。车前子心下郁闷呢，这一剑他真是一点也没看到，为啥？ 因为那团水域被他扔出的熔岩烧瓶蒸发的全是不断往上冒出的气泡，视线很受阻碍。结果就是这么一耽搁，蓝河已经从那团水域中冲出，身上似乎还沾着在水中黑乎乎的熔岩，游动的速度却是一点都不减慢。追！车前子郁闷的队伍里招呼了一声。 死人齐追上去，你跑不掉的。车前子一边给蓝河去了个消息，他的角色却是抬头朝着水面上升去。他是魔道学者，扫把飞行的特性在水面上可以拥有比枪炮师飞炮更强的速度优势，他倒是挺有信心可以再度截到蓝河。 蓝河依然不理车前子的消息，看这家伙朝水面上冲，也明白他的意图，立刻又是转了个方向。这车前子上了水面，看水底可就很有距离限制了，只能听还在水中追击的三人指示方向。这蓝河在水底下是频频变向，三人不得不也频频向车前子打招呼。 这经个消息总归是要慢上一点，一来二去，车前子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甩出了多少，只是等着蓝河浮出水面看个清楚。 差不多了。 还不上来透透气？ 车前子又是好整以暇的给蓝河去这消息，在他看来，把蓝河灭掉只是个时间问题。 来了。 这一次蓝河却是意外地回复了一下，消息刚落，半截身子就已经从水中钻出，头顶的 ID 不是蓝河是谁？车前子一见，跳起水面，骑着扫把就冲了过去。升上水面的蓝河也是第一时间就找清了车前子在哪儿，一边狂游一边留意车前子的来世。 还跑？ 水面上的车前子喊着，一边在从扫把上落水的一瞬朝蓝河丢着魔法弹试图阻挠，结果蓝河依旧是不离伤害，只是一门心思的狂游跑路。中草堂的另三个玩家也早已经相继浮出了水面，游水方面他们相比蓝河也没啥速度优势，水底追了这么会儿，距离依旧。那神枪手一上水面也是用起了飞枪的技巧，虽然比不了飞炮，但至少也快过游水的玩家。 还跑还跑还跑！ 车前子每个机会扔个魔法弹的时候都要吼上一句，玩的是相当惬意。这微草和蓝雨也是像家世和霸图一样的死敌，游戏里工会自然也是很不对付，蓝河当然也是车前子最眼中钉的一个对手，此时可以这样的后面追打，让车前子觉得快活之极。魔法弹虽是个小技能，接连打去也是磨掉了蓝河不少生命，拥有速度优势的车前子此时也已经追上，心中还有点恋恋不舍。他觉得就那样魔法弹一直砸下去好像也挺好玩的，还有必要这样拖住蓝河一拥而上吗？这并不是犹豫，只是车前子追到蓝河前的最后一个念想，想的同时已经一个暗夜斗篷甩了出去，准备将蓝河困一下，结果蓝河却是一个翻身，一头就扎进了水底，刚刚好躲过了这暗夜斗篷。 这家伙还真是浪费时间啊， 车前子无奈地说。 你们继续盯上。是。 那三人应了一声，各保持着他们的方向，也一同钻入了水底。 我说你这样有意思吗？你能跑到哪儿去啊？ 车前子给蓝河去消息。 差不多了， 蓝河回道。 什么？ 车前子茫然了一下。消息又闪，车前子接着打开，却是水中三人同时发来有消息。 君莫笑。蓝河，你真是卑鄙。 车前子顿时明白了，蓝河这一味的周旋原来是等待支援，而他这支援也实在强大的有些过头，强大到车前子根本无力解除，只能是在这湖面飞出一声怒吼。再跟着角色突然已是不受控制，身子底一股水流喷起，车前子已被掀向了半空，努力转着视角一看，自己的三个同伴何尝不是和他一样的遭遇。这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君木笑是怎么做到把四个人一起轰飞的，车前子完全想象不到。他只是在低下视角的一瞬看到第五人已经钻出了水面，头顶 ID 正是那个让人又恨又无奈的君莫笑。车前子此时心中已经只有两个念头，第一，鄙视蓝河，第二，怎么逃走。会有机会的吧，车前子心下有些颤抖。君莫笑是叶秋没错，但自己这边怎么也是四个人，分开来跑总能跑掉三个吧，就是不知道对方第一个选上的目标会是谁呢。车前子正猜想着，就见君莫笑已经毅然决然地朝着他的方向游了过来，顿时已经泪流满面。转念一想， 自己这个猜想真是没必要。作为堂堂会长，这还不够嘲讽，还需要去想对方的仇恨会建立在谁身上吗？看到已成定局，车贤子也只好拿出会长级的担待，大声喊了一声： 你们快跑！哪儿跑？ 有人接过了话，声音不一样，但是口气极其的熟悉。车贤子听得气个半死啊，说话的声是蓝河，模仿的口气正是自己之前追着他扔星星弹的时候。 蓝河，你个没出息的，我鄙视你，有种咱俩单挑啊！ 车前子大喊。蓝河此时其实也不是心安理得的，他起初都没有要去帮大神找情报的念头，奈何情报却是主动找上了他。一来对手是中草堂的蓝河心中也不爽，二来当时大神正好来了消息问情报，蓝河也是顺势就把自己的情况交代了。于是大神给他指了个方向，蓝河一路狂游，果然是得到了接应，瞬间形势就已经逆转。只是此时车前子的指责让蓝河有些说不上话来，结果却是那边叶修有了应答。 单挑？你当是打比赛啊？网游玩的就是人多欺负人少，还当会长，悟性太差了。 说话间，空中落下的车前子已经被君莫笑攻击接到，而后就是让看到的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的一幕。 你妈，水里也能浮空无限连啊！ 车前子泪流满面，他连个落水的机会都没有。 不要看得太入迷啊，看好手里的人，说你呢前程。 叶修却是喊了一句： 啊哦！ 另一方向有人应了一声，前程因为一直走神，缠上的那个对手此时却是已经在开溜，连忙追去。车前自已是此时方见，原来对方来的不是君莫笑一个人，韩嫣柔、千城加上蓝河刚好三人，此时一人一个把他那三个兄弟都给缠上了。车前子是彻底无语了，连叶秋这样的大神都是玩人多的，他还有什么话说啊？终于不断的浮空停止了，车前子落向水面，而他的生命也已经走到了尽头，带着满腔的不甘回主城去了。 怎么样，顶不顶得住啊？ 叶修回头问三人。 不行不行，赶紧过来帮忙。 说话的是个女生，自然是从韩嫣柔那边传来。如果是熟人的话，此时一定会非常非常诧异，因为这种话怎么可能是唐柔说出来的？真相当然是此时操作韩嫣柔的人不是唐柔，而是陈果。唐柔此时前台上班收银，此时晚高峰比较没有时间游戏，于是陈果又被临时抓了壮丁。陈果虽然也很崇拜叶秋，对战斗法师这职业也是如数家珍，甚至也练过一个小号，但事实上却是没怎么认真玩过，对他来说依然是个操作起来挺生疏的职业。而他面对的对方是大公会的精英，水平是要比他强些的，此时应付的确实十分勉强，再继续缠下去可能是要缠死自己了。好在叶修手脚麻利，消灭车前子也不过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位中草堂的精英却是没能耐一分钟就把陈国这个也算是荣耀老鸟的玩家给灭掉。叶修果断过来支援，局面立刻变得像一加一一样简单。陈国也是趁机大肆报复，只不过水里又是生疏的职业，这技能经常是甩到叶修的君莫笑身上，好在同队伤害豁免，否则此时君莫笑受到的伤害可能会和他们的对手一样多。 第二人消灭，再看另两边，蓝河稳扎稳打和对手周旋，暂时站得不相上下。另一边，千城因为之前的走神让对方逃脱，此时正在努力追赶，凭借战斗法师的炫纹加持状态正在渐渐地拉近距离。叶修一看，立刻指挥君莫笑向千城那边赶去，一边指示陈果： 你去蓝河那边帮一把。 好。 陈果很是听话地游过去，抬手一记龙牙，结果又是水浪一起，角色朝旁一颠，原本刺向中草堂玩家的龙牙竟然是平移了一个身位，捅到蓝河那儿去了。好在蓝河正好也是有点小移动，这一龙牙没中，只是擦着身子划过。 那小姐，你哪边呢？ 蓝河却也是大惊： 不好意思啊，意外。 陈果惭愧道歉： 快把我组进队，组进队。 蓝河连忙大叫。君莫笑他们是组队来的，蓝河却没入队，没伤害豁免。刚才那一龙牙要是扎上了，和被对手伤一下没两样。 把他组一下。 陈国怕叶修没听见，扭头给叶修打了声招呼。叶修这一边追赶一边角色转了个圈，一个组队邀请就点到蓝河头上了，蓝河连忙接受。陈果操纵着韩嫣柔和蓝河保持了一点距离。叶修熟也就罢了，陌生人面前陈果可也不能太丢脸，接下来的攻击都是比较小心翼翼。蓝河实力本就还在这个对手之上，此时有的没的也算多了一点助力，优势更加明显，很快抢占优势。而对手一直就没有什么战意，知道再怎么强横，等君莫笑腾出手过来就是个死字，所以一直琢磨着怎么脱身。只是蓝河经验丰富，让他根本捞不到什么机会。终于在多了陈果的帮忙后，这位精英甚至没能支撑到君莫笑过来朝他动手，就死在了蓝河的剑下。 蓝河，你真无耻！ 这兄弟临死不忘贯彻一下他们会长的精神。当着姑娘的面被这样说，蓝河也挺不好意思的。结果陈果却是根本没在意这个，看到对手已被解决，立刻朝叶修和千城追去的方向看。 那边怎么样了？ 会有悬念？ 蓝河一点也不担忧。 笨呐，我在这看什么？ 陈果丢下了一句让蓝河听来有些莫名其妙的话，却是扭头望向叶修的屏幕了。叶修此时刚刚好也追了上来，如蓝河所言之后，就是一点悬念也没有，噼里啪啦一通连击下去，千城在旁的帮助在陈果看来都是破坏美感的行为。 你们那儿结束了？ 叶修轻松灭了这人，问陈果： 搞定。 陈果竖了手指，摆了个 V 造型。叶修点了点头，一边往回游，一边给蓝河去消息： 不错不错啊，一次就拉来四人，你挺嘲讽的嘛。 我 继续努力啊。不用太害怕，水里走位选择多，玩家又大多比较生疏，能多逃一会儿我就会赶到了。我练级去了。 蓝河不想说什么了。 您忙您忙，有事招呼啊。